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凝视着身边路人穿梭，思绪像被戳破的气球， 坐着无谓的小困惑很容易坠落。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胡思乱想只会让我错失下一个叠加幸运的掌握。绿灯在闪烁，别犹豫闪躲，迈出大步的轻松，心情很概括。烦恼那么多，这就算什么？要为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大路为什么总有些破？天桥上夹着多少美梦？碎碎念都停止转动，把耳朵清空。不要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错失下一个结痂幸运的掌握。绿灯在闪烁，别犹豫闪躲，迈出大步的轻松，心情很开阔。快乐那么多，这就算什么？要为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闪烁，别犹豫闪动，迈出大步的轻松，心情很开阔。快乐那么多，世界算什么？要为美丽的生活添一道彩色。绿灯在闪烁，别犹豫闪动，迈出大步的轻松，心情很开阔。快乐那么多，世界算什么？要为美丽的生活听一大彩色。不要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总会有笑容投影在我心窝。不要想太多，我就会很快活，所有的烦恼统统扔进万花筒。 开场曲来自郭顶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啊，叫做不要想太多啊，这是在他转型之前的一张个人原创专辑。在那个时候呢，里面写到了比如说没有太多华丽的包装，只有诚恳的音乐，没有太多动人的词汇，但只有平实的语言。用大概四年的时间所累积下来，在当时2009年的那个夏天去做一个整张专辑的发售和上线。所以可能还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这样的一首歌，包括里面的幸运大门啊，里面的情歌两三首，还有微微啊等等，这些歌曲呢都可能是停留在很多人的高中记忆当中了。但是最近你会发现，郭顶其实还是被不断的频繁提起，因为像最近热门的音综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的上一次公演里面，也是再次改编了他的转型之作凄美地，也是那一张专辑当时和金曲奖其实有点擦身而过吧，有点遗憾。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我也是在这里强烈把这张专辑啊通过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各位。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思萌，正式开启你的音乐之旅。 你到底理想爱是谁说相爱不可依靠感觉？你到底理想，你到底理想爱，对我来说距离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该不该诚实面对心里的声音？当我发现无法停止想你。

来自英国威尔斯的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Jam 带来的 Z， 在开头我们听到的那段非常熟悉而又陌生的段落啊，是取自于这个人声合唱团施文格当时的一个小小的改编，结合到了古典电子，还创作出来这样一个所谓的简洁优雅的美学概念。整张专辑呢 Finally Walking 啊，也是那种细腻啊创意兼具的这种才情，也是通过这样的一张专辑，个人的首张专辑，突然也是抓住了好多好多人，吸粉无数啊。我们来听吧，继续还有更多的好歌，包括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有更多的一些干货的知识要分享给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Oh, really? 再见，可又想再见，我快要无法控制自己为你而疯癫。你说的话都一直重播整夜，星星好你的魅力不灭，但我好想睡。 把爱喝上大声 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烟花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粗软，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我让夏凉欣然围着淡淡，我让花朵嫣然围着腰缠，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瑟瑟抱残当然万物喜欢，我让矜持怦然撩起波澜，我让满目盎然撩起梦幻，我让人们沸然撩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 这么好。 Let you go, baby. Can't let you go, baby. I walk around acting like I don't care, but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you're still there. Let you go.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在今天或者说本周我们的主题啊，是来聊聊骑车这件事儿，蹬车。今天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力量型的骑车法啊，根据不同的条件，那么呢用力去骑自行车，比如说啊，可能在上坡的时候调节一下你的齿轮大小，可以呢这个增加上你的双腿的肌肉力量以及你的肌耐力的素质。而这一点对于很多这个所谓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单腿模式的运动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也能够再让你的这个体能方面得到一定的锻炼。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Stay up, you don't go downtown. And that's okay, cause I like you. But no, I'm not. I really like you, so sweep it under the sheets, yeah. Put your hands all on me, yeah. I should feel it, but I don't. I'm lying to you, that's so sad. Acting like I don't know that. I should call you and I won't. And that's wrong. Cause I'm so LA. I'm so LA lonely. And now I'm so LA. I'm so LA lonely. And I'd ask you to stay. So LA lonely. 太美，所以聊着玩太伤神，叫我小心肝，太伤心太要你别出来偷看，没密码我变态，哈帅哥你说是常态，当奴才努力被虐待，帮买单说我的存在感，你是小心肝，又是大麻烦，很亲爱又是很奇怪，肚子最心甘，任凭你耍赖，最在赢我还是心太烂，没有小心肝，人生是黑白不摆烂，怪癖我都改，为你赢起来，勇敢满出来，别向外，是我的小心肝。但是背叛，即使好一定是乐坏，说没事却闹个没完，你抱起我抱憾真心酸，爱情像灾难多无奈，生存的指南是忍耐，逃不掉的恶性循环，你对我有多烦就多爱，你是小心肝，又是大麻烦，很亲爱又是很奇怪，肚子吹心肝，任凭你耍赖，最在赢我还是心太软，没有小心肝，人生是黑白不摆烂，怪癖我都改，为你赢起来，勇敢满出来，别向外，是我的小心肝。小心肝，要是大麻烦，很亲爱要是很奇怪，肚子最心甘，任凭你耍赖，最在赢我还是心太软，没有小心肝，人生是黑白不摆烂，怪癖我都该，为你赢起来，勇敢满出来，别向外，是我的小心肝，不再没心肝，坏坏都乖乖，才明白原来这就是爱，就是爱。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我乖乖听歌轻声，时间仿佛停止了，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握着你粗粗的手，像个小女人，厚厚的肩膀靠着，躺在你身边，不停傻笑着，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你在我耳边唱歌，我乖乖听钢琴声，时间仿佛停止了，在这一刻抱着你。不放手，做我的 honey honey honey， 放在你的心里，下半个世纪我用分分秒秒好好爱你。 Oh honey honey honey， 过几